人住下的在飞来飞去的，有200多。嗯， 这么多呀？那我带来的飞飞算是哪一种？ 哦，飞飞呀。飞飞是一种隼，脚是红的，人们叫它呀红脚隼。 哦，那红脚隼，它在这个地方是飞来飞去的，还是常住下的呀？ 常住下的。 哦， 这地方啊，就是它的家。 哦，我爸说它吃老鼠。 对。你爸爸呀最喜欢这种鸟。 那为什么呀？ 嗯， 他好像没有那些鸟那么好看。 嗯， 也没有那些鸟叫得好听啊。 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可是这草原上有他没他可大不一样。 嗯， 你爸爸是研究草的。 嗯， 他最懂了。 嗯， 这草原上的草啊，一半是羊吃的，另一半啊就是让那些老鼠给祸害。 老鼠还吃草吗？ 嗯， 老鼠打洞把草根哪都给啃了。 嗯， 哦， 这红脚隼呐，特别爱吃老鼠。 嗯， 有他们在，这草原上的老鼠就多不了，草呢也就能长得好。 嗯， 所以你爸爸呀特别喜欢这些鹰和隼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 牛大爷， 哎， 您天天在这草原上，有这么多鸟和您作伴，多好啊。 嗯，怎么说呢，我和这草原有缘，从小跟着我爷爷，后来又跟着我爸爸，就在这草原上打猎下套。那个时候是为了生活，根本不懂得生态保护，打了一辈子的猎，到老了我倒成了保护区的保护员了，专门保护野生动物。这就是我跟草原的缘分呐，啊！我爷爷和我爸爸欠下草原的，我都得给还上。 您和淼淼他爸爸一样，都离不开草原呢。 嗯， 哎，牛大爷， 啊， 我给您呢拍两张照片。 别， 来来来， 现在你别拍，没准哪一天呐，我兴许就跟那太阳一起沉到水里去了。以后你们再来月亮海啊，这湖边上的一草一虫没准就是我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多拍点花啊草啊虫啊什么的，你心里头就想着这拍的就是老牛头啊。 爷爷，人死了能变成花和草吗？ 我想能。 那我爸爸肯定是变成草了，我以后就是草上的花。 好孩子，说得真好。 牛大爷， 嗯， 是不是有人来找您呢？ 找谁也不能这么摁喇叭呀。 是牛大爷吧？啊，我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，我姓张。 听错了 啊！ 你先告诉那司机别按喇叭。 哎，按喇叭怎么了？ 现在各种鸟都进入孵化期了，大喇叭一叫把鸟惊着了谁负责？ 哦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别再按喇叭了。 哦，牛大爷， 嗯， 那我和淼淼先往那边走走啊。 哎哎，别往那边走。 嗯， 那边啊有一对白鹳正在孵化呢。 哦，白鹳是啥样的？ 有点像丹顶鹤，也叫东方白鹳。是咱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，可容易受惊了，一受惊啊它就弃巢。你们呢还是往月亮海那边走吧。 好好好， 啊， 知道了。 好， 我们走不远。 嗯， 啊， 哎哎，我说牛大爷，哎，您听我说，哎，接下来就跟他说了吧。 妈妈你看这里的草可真绿真高啊。妈妈， 嗯， 我爸爸这么喜欢草，为啥给我起个名字叫淼淼？我们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六水，一个淼就有三个水。 你爸爸大学毕业呀，啊，就在这个地方搞课题。 嗯， 你看，看见没有？这儿有草原，也有湖泊。 嗯， 那草和湖水在一起的就叫湿地。 湿地？ 嗯，就是沼泽，有水，草才茂盛。所以呀，啊，你爸爸总想让水多一点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水多了鱼就多，鱼多了吃鱼的鸟就多，